这就是爱，有你。

是你，真的是你。

那空气说话，跟着被你爱上。

诗歌、红酒、时光、对味，才是最完美的遇见。流动的光阴，岁月的声音，经典调频，北京 FM 九六九。 北京 FM 九六九。 日前，教育部印发通知，明确提出小学入学年龄截止日将由各省根据法律规定和实际情况统筹确定。8月31号前满6周岁的儿童才能上小学的现状或将改变。经典九六九，亚威带你听资讯。国家信息中心近日发布《中国大数据发展报告2017》，首次对全国各省区市大数据发展水平作出综合评价，北京、广东、上海、江苏、浙江位列第一梯队。国家林业局近日消息，国内野生动植物非法交易发案数量下降，其中象牙非法交易案下降80%以上。我国率先采取临时禁止进口象牙及其制品措施，并于今年年底停止国内商业性象牙加工贸易。北京市小客车指标办公部本期小客车指标申请审核结果，记者梳理发现，本期个人普通车指标的基准中签率约为0.126%，继续创新低，中签比约为788:1，即约788个人抢一个指标。今年5.1万个个人新能源车指标仅剩10672个。 经典调频，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让我感受它多。 都不用说，就抱紧我，让我感受他多爱我。谁让我感觉不需要太多，过去心痛从此被淹没，就抱紧我，让我感受。 其实一个人的生活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可怕，它反而会让你更加看清自己，也更明白自己想要的究竟是什么，它会让你变得通透而无所畏惧。我们每个人都一样，谁也无法预测未来会发生什么，也没人知道那个陪我们走到最后的人什么时候才会出现在你我的身边。重要的是在那个人到来之前，我们要让自己成长成为一个更加值得被爱和珍惜的人。九六九都市夜归人，听到苏有朋的珍惜。 人生一种美，珍

关上车门，一键启动。大轮出发。开车，你要做的还有很多。你的贴心的副驾，九六九，车舞飞扬。 车辆双闪灯是汽车重要的信号灯，使用不当的话会造成事故的发生。在不适合的情况下使用双闪灯，并没有起到积极的作用，甚至会引起反作用，还会威胁车辆的安全。双闪灯只有在四种情况下才是被允许使用的，比如临时停车，车辆出现了故障，临时停车在路边的时候，要在距离车子的200米处放置应急警示灯，同时必须打开汽车的双闪灯，否则会导致后车撞上来的情况。还有就是在高速上遇到这样的事情，如果不开双闪，就会被扣3分，罚款200元。车舞飞扬温馨提示：组成交警部门允许的车队的时候，也是可以打双闪灯的。注意，车队的前提是经过交警部门申报并允许的。在行驶过程中一定要记得打开双闪，如果是普通人自驾游车队、婚礼车队，在行驶的过程中打开双闪是不允许的，有可能会扣分罚款。另外，车辆在发生了故障的时候，不管是牵引车还是被牵引车，都要打开双闪灯，否则后方的车辆有可能会撞上来，也是会被扣分罚款的。九六九车舞飞扬温馨提示：当能见度不足100米的时候，也是要打开双闪灯的。当机动车行驶在雾或雨、雪、沙尘、冰雹的天气状况下，能见度低于100米时，就要打开双闪。有时因为能见度低导致车祸的事件频发，遇到这种天气一定要及时打开双闪，否则也是会被扣分的。今天九六九车舞飞扬，我是亚威。双闪灯的使用在我国有着非常严格的使用要求，双闪灯的使用不仅要考虑自身的安全，也不能对他人的行驶造成影响。你是不是有用错双闪的经历呢？